汉书卷一百上，续传第七十上。班氏之先，与楚同姓，令尹子文之后也。子文出生弃于孟中，而虎乳之，楚人谓乳垢，谓虎乌图，故名垢乌图，字子文。楚人谓虎班，其子以为号。秦之灭楚，迁晋代之间，因事焉。始皇之末，班以避地于楼烦，至马牛羊数千群，直汉初定，与民无尽。当孝惠高后时，以才雄边，出入异列，旌旗鼓吹，年百余岁，以寿终。故北方多以一为字者。一生如，如为任侠，周郡歌之。如生长，官至上古守。长生回，以茂才为长子令。回生旷，举孝廉为郎，积功劳，指上河农都尉。大司农奏客连罪，入为左曹乐伎校尉。成帝之初，女为婕妤，致仕就帝，资累千金，徙昌陵。昌陵后罢，大臣名家皆瞻述于长安。况生三子，伯、刘、智。伯少受师于师丹，大将军王凤见伯一劝学，召见晏逆殿，容貌甚丽，诵说有法，拜为中常侍。时上方向学，正宽中张宇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，召伯受焉。既通大义，又讲一同于许商，迁奉车都尉。数年，金华之业绝，出与王许子弟为群，在于岂如纨绔之间，非其好也。家本北边，志节慷慨，朔求使匈奴。和平中，单于来朝，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。会定襄大幸，十里群被抱怨，杀追捕猎，伯上状，引自请远侍守击月，上遣侍中中郎将王顺持传代伯护单于，并奉玺书印绶，即拜伯为定襄太守。定襄文伯素贵，年少，自请制具，为其下车作威，利民耸息。伯至，请问其老父祖故人有救恩者，迎言满堂，日为工具，指子孙礼，郡中一池，诸所宾礼皆名豪，怀恩醉酒，共见伯以颇涉路盗贼，据言本谋亡逆处。伯曰：“是所望于父师矣。”乃召属县长吏，精选进院使，分部收捕，及他隐伏，旬日尽得，郡中振立，咸称神明。遂于上征伯，伯上书愿过故郡，赏父祖种，有诏太守都尉以下会，因诏宗族各以亲书加恩师，散数百金，北周以为荣。长老祭焉，道病中风，祭至 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，赏赐甚厚，数年未能起，会许皇后废，颁结于供养东宫，仅侍者李平为结余，而赵飞燕为皇后。伯遂称笃，久之，上出过临后伯，伯惶恐，起事事。自大将军薨后，富平定陵侯张放、淳于长等使爱幸，初为微行，行则同于职配，久侍尽忠，设宴饮之会，及赵李诸事中，皆饮满举白，谈笑大叙，时剩余卧坐张化屏风，化胄醉具妲己，作长夜之乐。赏以薄心起，硕目礼之，因故止化而问薄，胄为无道，至于是乎？薄对曰：书云，乃用妇人之言，何有惧似于朝？所谓众恶归之，不如是之甚者也。上曰：苟不若是，此图何戒？伯曰：臣免于酒，微子所以告去也，是豪是乎？大雅所以流连也。诗书淫乱之戒，其源皆在于酒。上乃喟然叹曰：吾久不见班生，今日复闻党言，放等不易，稍自引起更衣，因罢出。时长信亭临表侍使来，闻见之。后上朝东宫，太后泣曰：底见颜色瘦黑，班氏中本大将军所举，以宠益之，一求其弊，以辅圣德，以遣富平侯且救国。上曰：诺。车骑将军王殷闻之，以讽丞相御史，奏富平侯罪过。上乃出放为边都尉，后复征入。太后与上书曰：前所道尚未效，富平侯反复来，其能莫乎？上谢曰：请金奉诏。是时，许商为少府，师丹为光禄勋，上于是引商丹入为光禄大夫，伯迁水衡都尉，与两师并侍中，皆置重二千担，每朝东宫常从，即有大政，俱使御史于公卿。上亦稍宴游宴，复修经书之业，太后甚悦。丞相方进复奏富平侯敬救国，惠伯病卒，年38，朝廷悯惜焉。刘伯学有俊才，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，以对策为议郎，迁谏大夫、右曹中郎将，与刘相校秘书。每奏事，刘以选受诏进读群书，赏弃其能，赐以秘书之赋。时书不布，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朱子书，大将军白不许，欲在东平王传。刘一早卒，有子曰嗣，显明当世。 至少为黄门郎中常侍，方执自守。长帝纪年，立定陶王为太子，朔遣中顿请问近臣，至独不敢答。哀帝即位，出至为西河蜀国都尉，迁广平相。王莽少与至兄弟同列友善，兄是刘而弟续至，刘之祖也，修司马，父奉甚厚。平帝即位，太后临朝，莽秉政，方欲文治太平，使使者分行风俗，采颂声，而至无所上。琅琊太守公孙弘言灾害于公府，大司空甄封前属持至两郡讽利民，而何弘空造不祥，至绝家应，即害圣政，皆不道。太后曰：“不宜得美，以与言灾害者一罚，且后宫贤家，我所哀也。”弘独下谕诸，至惧，上书陈恩谢罪，愿归相印。入补延陵元郎，太后许焉。时故路终身，由是班氏不嫌莽朝，亦不离旧。初，长帝姓宽，进入直言，是以王殷、翟方进等省法举过，而刘向、杜业、王章、朱云之徒肆意犯上，故自帝师安昌侯、诸舅大将军兄弟及公卿大夫、后宫外属十许之家有贵宠者，莫不被闻伤敌。为古永常言，见使和平之际，许班之贵，轻动前朝，熏灼四方，赏赐无量，空虚内脏，女宠至极，不可上矣。今之后起，天所不想，十倍于前。永只以薄姬照礼，以无见云。至生彪，彪字叔皮，又与从兄四共游学，家有次书，内足于才，好古之事，自远方至，父党杨子云以下，莫不造门。四虽修儒学，然贵老言之术，还生欲借其书。四报曰：“若服言子者，绝圣弃志，修生保真，清虚淡泊，归之自然。独师有造化，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。钓鱼于一壑，则万物不甘其志；栖池于一丘，则天下不亦其乐。不挂圣人之网，不触骄君之耳，荡然四志，谈者不得而明焉，故可贵也。今吾子以贯仁义之羁绊，系名声之江索，服周孔之鬼竹，持严敏之极致，即系鸾于世教矣，何用大道为自炫耀？昔有学步于邯郸者，曾未得其仿佛，有复失其故步，遂匍匐而归耳，恐似此类，故不进。四之行己持论如此。书皮为圣人之道，然后尽心焉。年二十，遭王莽败，世祖即位于冀州， 是韦敖聚拢雍众，召集英俊，而公孙述称帝于蜀汉，天下云扰，大者连州郡，小者据县邑。敖问彪曰：“王者周王，战国并争，天下分裂，术士然后乃定，其义者纵横之势，复起于今乎？将承运迭兴，在于一人耶？愿先生论之。”对曰：“周之废兴与汉异，昔周立绝五等，诸侯从政，本根既微，枝叶强大，故其末流有纵横之势，其势然也。汉家成秦之志，并立郡县，主有专己之威，臣无百年之柄。至于成帝，假借外家，哀平短坐，国似三绝，威自上起，伤不及下。故王室之贵，轻善朝廷，能窃好位而不根于民，是以极真之后，天下莫不引领而叹。十余年间，外内骚扰，远近俱发，假号云何，贤称刘氏，不谋而同辞。方今雄杰待周成者，皆无七国事业之资。诗云：皇以上帝，临下有赫，建临四方，求民之末。今民积欧银私汉，向仰刘氏，已可知矣。敖曰：“先生言周汉之事可也。至于但见于民习时刘氏姓号之故，而为汉家复兴，殊矣。昔秦失其路，刘季逐而己之，时民复之汉乎？”既敢敖言，又悯狂狡之不息，乃著亡命论以救时难。其辞曰：“昔在帝尧之善曰，资而顺，天之利数在耳恭，顺亦以命禹，既于季谢，贤佐唐虞，光济四海，亦是在德。至于汤武而有天下，虽其遭遇一时，善待不同，至于应天顺民，其魁一也。是故刘氏成尧之作，士族之事，著乎春秋。唐具火德而汉少之，时起配泽，则神母叶豪以彰赤地之福。由是言之，帝王之作，必有名胜显逸之德，丰功厚利积累之业，然后精诚通于神明，流泽加于生民，故能为鬼神所服享，天下所归往。未见运势无本，功德不济，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。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，不达其故，以为世遭暴乱，得奋其见。游说之事，至彼天下于逐鹿，幸竭而得之。不知神气有命，不可以智力求也。悲夫，此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。若然者，企图暗于天道哉？有不笃之于人事矣。夫积谨流利，饥寒道路，思有数壑之谢，淡淡之序，所愿不过一金，然终于转死沟壑， 何则？贫穷亦有命也。况乎天子之贵，四海之富，神明之作，可得而忘楚哉？故虽遭离恶会，窃其权柄，勇如信步，强如梁吉，诚如王莽，然足润祸福至，烹海分裂，又况妖末尚不及庶子，而欲暗甘天位者乎？是故奴简之圣不逞千里之徒，燕雀之仇不忿六合之用，结对之才不贺栋梁之任，斗烧之子不秉帝王之重。亦曰：鼎折足，复公肃，不生其任也。当秦之末，豪杰共推陈婴而望之，婴母指之曰：自吾为子家父，而是贫贱，促富贵不祥，不如以兵主人，事成少受其利，不成祸有所归。应从其言，而陈氏已宁。王陵之母亦见项氏之必亡，而刘氏之将兴也。是时陵为汉将，而母祸于楚，有汉使来，陵母见之，谓曰：愿告吾子，汉王长者必得天下，子谨事之，无有二心。遂对汉使伏剑而死，以故免陵。其后果定于汉，陵为宰相封侯，辅以匹夫之名，犹能推事理之志，探祸福之机，而权宗嗣于无穷，垂策书于春秋，而况大丈夫之事乎？是故穷达有命，吉凶由人。婴母之废，陵母之兴，神子嗣者，帝王之分绝矣。盖在高祖，其兴也有五：一曰帝尧之苗裔，二曰体貌多奇异，三曰神武有征应，四曰宽明而仁恕，五曰知人善任使，加之以信诚好谋，达于听受，见善如不及，用人如有己，从谏如顺流，屈实如相父，当时吐哺，纳子房之策，拔足挥洗，以离生之说，悟庶族之言，断怀土之情，搞四号之名，革肌肤之爱，居韩信于行阵，守陈平于王命，英雄陈立，群策必举，此高祖之大略，所以成帝业也。若乃灵锐符应，又可略闻矣。初刘骜任高祖，而梦与神谕，镇殿晦明，有龙蛇之怪，及其长而多灵，有异于众，是以王武感悟而折劝，吕公笃行而进女，秦皇东游以压其气，吕后望云而知其所处，使受命则白蛇分，西入关则五星聚，故淮阴刘侯谓之天授，非人力也。理古今之得失，演形势之成败，及帝王之世运，考武者之所谓，取舍不厌思味，福瑞不同思度，而苟昧于权力，越此妄惧，外不量力，内不知命， 则必丧保家之主，是天年之寿，遇折足之凶，服福月之诸。英雄成之觉悟，未若惑界，超然远览，渊然深识，守灵英之名分，绝信步之寄语，据逐鹿之古说，审神器之有寿，无贪不可计，为二目之所笑，则福作留于子孙，天禄其用终矣。知伟敖终不悟，乃避地于河西。河西大将军窦融加其美德，访问焉，举茂才为徐令，以病去官，后朔应三公之诏，事不为禄，所如不合。学不为人，博而不俗，言不为华，述而不作。有子曰固，若冠而孤，作幽通之父，以致命遂至。其辞曰：系高虚之玄昼系，是中夜之丙灵，有凯风而蝉退兮，雄硕也以扬声。黄石纪而鸿渐兮，有羽仪于上京。举滔天而民下兮，考垢敏以行尧。中薄己而夷则兮，礼上人之所庐。以前列之纯书兮，穷与达其必济。子孤蒙之渺渺兮，将匹绝而往接。其余身之足训兮，为事业之可怀。景前处以永思兮，景日月而弥远。非党人之感时兮，属思言之不殿。魂穷穷与神交兮，精诚发于消寐。猛登山而窘跳兮，敌幽人之仿佛。览阁垒而受于兮，卷峻谷曰物碎。虎心悟而仰思兮，心蒙蒙犹未察。黄神渺而米至兮，宜一趁以易对。日成高而恶神兮，道狭通而不迷。隔绵绵于鸠木兮，永南风以为随。改坠坠之临身兮，乃二雅之所知。己岁而以吉象兮，有身之以窘戒。和梦尽以待群兮，臣疏忽其不在。成灵训其虚徐兮，主盘桓而且似。为天地之无穷兮，显生民之美在。粉尊瞻于简廉兮，和兼多而治寡。上圣物而后拔兮，其群离之所欲。昔魏书之欲坤兮，坤为寇而丧于。管弯壶与必仇兮，仇作后而成己。变化故而相诡兮，孰云欲其终始。永造怨而先赏兮，丁犹会而被戮。以取钓于幽极兮，王英庆于所期。盼回冗其若姿兮，北叟颇识其以服。善治理而外雕兮， 长修薄而内逼，欲中和为树基兮，言语染又不得。逆朝露以从己兮，未恐事犹未可。安滔滔而不肥兮，足允深乎是祸。由圣门而米旧兮，故覆海其何补？故沆沆其必凶兮，免道乱为赖道。行气发于根底兮，科业会而灵茂。恐王两之则影兮，强未得其云矣。离纯要于高心兮，米强大于南寺。营取威于百夷兮，将本之乎三指。既人得其信然兮，仰天路而同轨。东临虐而兼人兮，王何谓乎三五？荣女烈而丧孝兮，伯卒归于龙虎。法还师以成性兮，崇罪行而自呕。镇临池于下庭兮，杂三正而灭机。训羽化于宣公兮，迷五弊而成灾。导悠长而事短兮，雄明末而不周。虚人物而鬼邹兮，乃穷苗而达忧。鬼朝将于如是兮，但算似于窃归。宣曹兴败于夏梦兮，鲁卫名士于名谣。皮灵孤而克实兮，须向礼而居条。道混成而自然兮，树同源而分流。神先心以定命兮，命随行以消兮。卧流迁其不济兮，故遭离而盈缩。三鸾同于一体兮，虽宜盈然不特。动参差其分错兮，死众兆之所获。周甲荡而共愤兮，其死生与祸福。抗爽言以矫情兮，信未息而既服。所贵圣人之治论兮，顺天性而断意。物有欲而不拘兮，亦有物而不避。守恐约而不二兮，乃由得而无累。三人疏而一致兮，一会喘而其声。目眼兮以繁味兮，审重简以存经。既焚功以未上兮，好一致而服盈。侯草木之区别兮，苟能食而必容。尧末世而不朽兮，乃先民之所成。观天网之宏富兮，使非臣而相顺。摩先圣之大游兮，以临德而助信。于少美而宜奉兮，恐忘位于千载。素闻信而抵临兮，罕宾坐于一代。经通灵而感悟兮，神动气而入微。仰游地而猿嚎兮，离虎发而石开。非京城其焉通兮，苟无实其孰信。草木既犹必然兮，审陈功于道真。 登孔浩而上下兮，为群龙之所惊。朝贞观而西化兮，由宣己而以影。若印鹏而偕老兮，素来者以通情。乱曰：天造草昧，立性命兮，复心弘道，为贤圣兮，浑元运物，流不处兮，保身遗名，民之表兮，奢生取义，以道用兮，忧伤妖物，舔莫痛兮，好而太素，合于色兮，上悦其机，与神欲兮。永平中为郎，点教秘书，专笃志于博学，以著述为业。或积以无功，又感东方朔杨雄自欲以不遭苏张饭菜之时，曾不折之以正道，明君子之所守，故辽复应焉。其词曰：宾系主人曰，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，烈士有不义之分，亦云明而已矣。故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。夫德不得厚身而特盛，功不得背时而独彰，是以圣哲之志，凄凄惶惶，恐袭不暖，莫突不前。由此言之，取舍者昔人之上物，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。今吾子幸由帝王之事，拱待免之福，福英华，臣道德，满龙虎之交，就矣。足不能书首尾，奋一林，振拔乌土，跨腾风云，使见之者景骇，闻之者响震。徒乐枕经及书，淤体横门，上无所带，下无所根，读书一乎宇宙之外，锐思于毫芒之内，前神莫迹，恒以年岁。然而气不鼓于荡己，用不效于一世，虽迟变如波涛，迟早如春花，犹无异于殿醉。一者，且运朝夕之策，定和会之计，使存有显号，亡有美事，不亦忧乎？主人忧耳而笑曰：若宾之言，思所谓见势力之花，按道德之时，守要傲之营主，为养天庭而赌白日也。囊者王徒无会，周师其欲，侯伯方轨，战国横物。于是七雄萧看分裂诸夏，龙战而虎斗，游说之徒封阳奠基，并起而救之。其余彪飞影赴，欲煞其间者，盖不可生载。当此之时，诺朽磨钝，千刀皆能一断。是故鲁连非一使而绝千金，于卿以故免而捐相印也。夫纠发头取感耳之声，何之律度，淫蛙而不可听者，非韶下之乐也。因是何变偶时之会，风仪俗义，乖舞而不可通者，非君子之法也。即至纵人和之，横人散之，亡命飘说，羁旅逞辞，商鞅携三术以钻孝公， 李四愤时恶而邀始皇，比皆聂风云之会，履颠沛之事，俱要成邪以求一日之富贵，朝为荣华，夕而憔悴，福不盈自，祸益于世，凶人且以自毁，况及世而世赖乎？且功不可以虚成，名不可以伪立，韩涉便以邀君，履行诈以鼓国，税难既由，其身乃求，秦祸既贵，绝宗易碎，是故仲尼抗浮云之志，孟轲养浩然之气，比起乐为迂阔哉，道不可以二也。方今大汉洒扫群秽，以显山荒，阔地红，辉黄冈，积隆于西农，归广于黄唐，其君天下也，言之如日，威之如神，寒之如海，养之如春，是以六合之内，莫不同源共流，沐浴玄德，秉养太和，知父业浊，辟有草木之植山林，鸟鱼之玉川泽，得气者繁滋，失时者零落，惨天地而失化，岂云人世之厚薄哉？今此处皇室而论战国，要所闻而以所睹，欲从矛盾而夺高乎泰山，怀鬼烂而侧身乎重渊，亦未至也。宾曰：若夫殃思之伦，衰周之凶人，既闻命矣，敢问上古之事，处身行道，俯视成名，可述于后者，莫而已乎？主人曰：何谓其然也？昔高尧摩舆，箕子访周，言通帝王，谋合圣神，音乐孟发于傅延，周望赵动于魏宾，齐宁鸡生于康渠，汉梁受书于披夷，解四命而神交，非辞言之所信，故能见必然之策，展无穷之勋也。近者陆子悠游，心与已兴，董生夏为，发早如林，刘向思及，辩章旧文，杨雄谈思，法言太玄，皆集十君之门为，九先圣之胡傲，婆娑乎数亿之场，修息乎偏极之右，以全其志而发其文，用纳乎圣德，列禀于后人，此非其亚于，若乃以抗行于首阳，会降至于汝氏，言丹乐于丹瓢，恐终偏于西兽，生盈色于天渊，真无徒之师表也。且吾闻之，一阴一阳，天地之方，乃文乃至王道之纲，有同有异，圣哲之长，故曰：慎修所至，守耳天福，伪命功己，未道之余，神之听之，明其舍诸。宾又不闻，何事之弊运于经石，随侯之诸藏于棒葛乎？立事莫事，不知其将寒影药吐鹰精，况千载而留夜光也。应龙潜于乌黄，鱼猿谢之，不睹其能奋灵德，何风云， 超乎黄而具浩苍也，故夫泥盘而天飞者，应龙之神也。先见而后贵者，何随之真也？十案而九章者，君子之真也。若乃牙旷轻耳于管弦，离楼渺目于豪愤，庞蒙绝技于虎矢，班书雀巧于斧金，梁月亦能于项羽，乌获抗力于千军，何却发精于真实，严桑心计于无垠，仆役不任策计于比列，故密尔自娱于斯文。